朝鲜法律工作者委员会发言人14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今年4月7号，美国散布一种有关叙利亚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的谣言，并对叙利亚政府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大规模导弹攻击。美国对叙利亚的导弹攻击是相当于联合国大会关于侵略定义的决议、巴黎非战公约和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所规定的侵略行为和战争犯罪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倡议非战公约并最先签字的就是美国，而且几口谈论遵守决议的也是美国。美国这次对叙利亚实施军事攻击，显然是一种侵略行为和战争犯罪行为，应当依照国际法加以处罚。